无感染源头，但当地传媒报道，本月较早时，智利一艘海军军舰曾经为涉事南极洲基地补给，船上多名人员回国之后确诊。在南极洲设立基地和研究所的各国随即禁止外来人员到访，并要求驻南极洲的人员暂停和其他基地人员来往。随着今次出现确诊，新型冠状病毒已经传遍世界七大洲。六合彩消息，搞出的号码是11、20、36、37、39、48，特别号码21号，头奖无人中，二奖一注中，每注派141万几。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系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此外，热带低气压科罗旺已经在越南以南海域减弱为低气压。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听日有一两阵雨，气温介乎18至2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圣诞节假期至下星期初天色明朗，日间和暖，下星期中期显著转冷。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抗疫家族温馨过圣诞， 我系家有爱宠嘅 Lu。今年嘅圣诞，我当然要买礼物送俾我啲爱宠啦。我已经谂咗噶啦，我会送暖毡俾佢哋啊，因为平时佢已经成日带好多温暖俾我哋一家人啊。而咁难得今年12月咁冻，我当然要俾翻啲温暖佢哋啦。 民政小宝国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福每个家圣诞快乐。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逢星期二晚10点到12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娜娜、 茉莉， 敏感时刻。 晚上的敏感时刻直播室入面有茉莉同埋有溜溜 ，Hello，Hello， 大家好 ，Happy Tuesday， 系啊，逢礼拜二晚咧，溜溜都会带一啲咧关于生活上面嘅嘢同我哋分享嘅， 系， 咁不如我哋呢一 part 讲下减肥啊， 减肥你觉得系好自律嘅？ 因为我一生人里面都一定要做嘅事咯， 我都系啊。其实我12岁就开始减肥噶啦，但我自己嗱，首先我唔系歧视肥人，但我觉得。譬如你身體有病或者天生嘅係會肥胖嘅身軀啊，咁我覺得呢啲係冇辦法嘅。有時可能有啲人某種病素會令到你病嚇，食咗某啲藥會令到你腫嘅。咁但我自己點解咁concern身體嘅肥瘦呢？是因为我太容易肥啊，同埋我贪靓，我觉得我肥咗着衫冇瘦咁好睇，咁我就自己会好自律嘅我会係见到自己肥咗我就会好嬲，好嬲自己，好嬲自己嗰啲人嚟㗎，我就会好自律地逼自己去减肥囉。即係我而家嘅身体磅数已经我觉得係我最肥嘅极限㗎啦，我唔可能再肥落去㗎啦，所以我就会开始令自己啊，点样去健康啲、瘦啲咧？嗱，你知道我又懒啦，唔做运动，我真系好鬼真数。 我同你一样啊， 系啦，所以我就用其他所有好多好多个方法，就喺度谂咯。 系，我自己都同溜溜一样啊。我发现我而家开始已经去翻，我觉得我自己已经系极即系最接受唔到嘅肥胖嗰个数目。 我开始照镜，我憎自己啦。 系 啊， 我都系但系好怪噶，忍唔到啦。而家已经开始，即系以前我都会有一个嘅毅力，叫自己喂。 節食咯、啊。喂，你係時候睇住自己咯、啊。 喂，我好有力嘅呢樣嘢，同埋我好忍得口噶。 係 係啊，我譬如有時喺啲朋友屋企咧，坐到半夜，咁佢哋就開始煮嘢食咯，煮面啊，或者要食宵夜咯，我可以一啖都唔食。佢哋點引誘我，或者買外賣叫外賣買啲好香噴噴嘅嘢食，我都話唔食就唔食噶。 哇！你好勁、啊， 我好有節制力嘅呢樣嘢，係啊，因為我覺得做人你一定要有自制能力，要有節制力。如果你自己都控制唔到自己，咁你咪一個冇節制力嘅人咧？咁、我點相信你去做其他嘅嘢咧？ 係，所以對我嚟講咧，如果減肥最好嘅就係乖乖地可以留喺屋企度食，咁、我就唔需要擔心有咁多引誘，因為我係一個好容易俾人引誘嘅人。 你喺屋企唔好擺啲引誘喺度引誘自己咯， 咁當然 唔好買咯。 係啊，當然啦、 啊 就算係可能擺好少或者好少份量嘅、即係當係探下自己、因為我嗰日同阿林欣彤傾偈咧，佢有講佢之前因為疫情肥好多嘛，跟住佢又 個個都係。系噶啦，咪就系佢啊，阴公。 系啊，跟住之后咧，但我见佢说，哇，你瘦到可以露腰，点解嘅？咁佢都有讲，除咗做运动之外咧，其实佢有跟营养师去做一啲嘢食啊啲啦。咁佢又讲佢话，其实要氹自己或者令自己觉得减肥唔系一件辛苦嘅事，所以其实某程度上你要有一啲嘢食去氹自己，话俾对住你听，减肥唔辛苦噶，你先有动力咯。但系因为我之前太辛苦啦。跟住我就 點解咧？因為我覺得減肥係頭嗰一兩日辛苦嘅啫。係啊，因為如果我見到鏡嘅自己唔靚咧，我會從唔開心。咁我個唔開心咁大，我就會捱得到嗰啲辛苦嘅。 我反而頭幾日就唔辛苦咯。 係啊， 係啊，我覺得接受到。但 開咗個頭就易嘅咯，我成日覺得。 我反而開咗頭容易，跟住到第三日嘅時候咧，開始見到啲人食嘢嘅時候，就覺得自己口淡淡啊。啲friend 譬如食嘢，我就會啊，哎呀， 你咪唔好出街咯。 所以我頭先就話啦，如果你真係減肥嘅話，就真係要喺屋企食咯。 系咯，冇人引誘咯，系 咯。咁跟住又或者會係，譬如開 party 或者啲 friend 嘅時候咧，就會話喂，食啦，一日半日啫，一餐半餐，我就會喺度計。咁啊係，我之前都清淡咗三日啦，今日都 OK 嘅、一日咧。 係啦，咁就破壞咗前功盡廢啦。 係啊，咁所以呢排多咗，可能因為留喺屋企耐啊，咁所以就好珍惜咧出街或者見到朋友嘅時候。 係。 咁所以我就會反而可能覺得嗰種肥係減唔翻咁咯。 係咩？ 喺屋企又懶。懒咯， 系啊， 又唔做运动，加上而家有好多嘢做咧，我根本上就冇时间做运 动， 系啊，同埋我好想食嘢去氹自己开心咯。 系咧，点解要用食嘢嚟氹自己开心？我发觉好多人都系噶，我做得咁辛苦，辛苦搵嚟志在食，我点解唔食好啲啊？ 系啊， 食唔食啊？就点解要唔食嘢啊？咁辛苦咁，我又唔系、因为我。对扮靓嘅嗰个诉求比较大啊、我惊唔靓多过惊辛苦咯。 呢、个其一啦，即系搵嚟都系自在食啦。第二样嘢就系食物入面有好多种嘅食物嘅营养啊，或者佢哋嘅物质咧、会令到你开心啊。 哦，好似食朱古力甜品咁啊嘛， 食糖、 会释放呢个安多芬令你开心。 系啊，所以其实食嘢你又会满足自己咧，心灵上面亦都会令到自己开心。 但我试过咁样谂嘅，但系食完之后我就有呢个罪恶感衍生啦。 所以就系话你耐唔耐食一次氹自己，你唔系狂食或者食得好多咯一次。 系，但我因为我同你相反嘅，我留喺屋企反而会忍唔到嘅。 系、 出去见朋友，我反而一班人我可以忍得口嘅。 系，我反而咧，我头先所讲咪而家虽然呢个磅数系我自己极限，我唔想俾自己再肥落去嘅。我反而真系而家耐唔耐氹自己开心，因为头先我都讲我太多嘢做，多到我系、我觉得我好唔开心，要食嘢令自己开心啊嘛。哎呀，我个磅数又冇再继续增落去噶。 系，咁我就大家，我哋不如咧，等阵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有啲试过啲乜嘢嘅减肥方法系 work 噶。 好啊。 咁但系咧，我由十二岁就开始减肥噶啦。 系。 系啊，我十二岁系啊。 你太细。 唔系，因为其实我细个好瘦噶。 嗯。 就系我屋企人咧，见我点解咁矮嘅你，到十二三岁， 以为你冇营养， 惊我唔高啊。咁、我阿嫲成日都话。哎呀，我哋仔仔只脚咁长，点解咁矮嘅你？因为我妹都高过我啦，开始、因为我到十四岁咧，十五岁都仲得四尺十咋。 男仔系迟发育噶， 但系迟得好紧要啊嘛。 系 咯，佢哋就好担心啊，成日嘈我食嘢，呃我食嘢啦。你知又太婆啦，又阿嫲啦，啲老人家咧就好惊我唔高啊嘛。发育时期嘈肥咗我咧，我以后就变咗易肥体质啦。 哦，就好惨。 慘啦。咁但係我十六歲嗰年咧，突然之間一年裏面高咗一尺， 嗯， 由四尺十變咗五尺十， 係 就係而家咁高啦。 你係瘋狂做運動啊？定 梗係冇啦！我由細大都唔中意做運動㗎。 哇！但係你就因為拉長咗個人就瘦咗啦。 我唔知點解自己會高咗啦，咁咯。咁、哦、我拉長咗就開始瘦啲啦。我十二歲就成日覺得自己肥，因為啲同學好瘦啊。係。咁我嗰陣時就，哎呀，我唔知點解自動自覺咁貪靚就要減肥，好奇怪嘅，天生㗎嗱，冇人教我嘅。屋企人一定質我食嘢嘅，我就覺得自己肥。咁咧，我翻學校中午咧，因為開始讀中學啦嘛，十二三歲，咁、我就唔食 lunch 咯。啲、同學話：點解你成日唔食 lunch 啊？我話我唔食，我要減肥。係啦，咁啊儲埋啲錢可以買衫。 所以如果喺呢一度嘅話，即係話俾大家聽，溜溜喺十六歲嘅時候得到咗一份上天送俾佢嘅禮物。 张胶板已隔着我，几高体温你要避过，很多不安那厚薄加码射线都穿不过，一间冰室两个独坐，寂寂默默有点口渴，不想枯干那快乐潜伏期仍无限地去拖，时间都千秒飘摇，人间都少了高潮，情感更需要全部封关了，连日头条全发烧，连夜无聊未再跳，无端想把我防护罩揭开，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跟你喷走怨气，危害性不必高企，有种暖气度量衡计不了你，受害人也不会理，谁一呼谁一吸呼吸了你， 偏一息那个是我，头盔一般按你直播，比起饥荒更惹祸，解决办法只得一个，尽量尽量去撞，尽力尽力去挡，愿意扮人像我，饮尽沉默然后写感动，由嘴边追溯心情，连衫都仿似隐形，烦扰到即兴传播很适应，人类文明求血清，宁愿谈情无验证，无端想把你防护罩揭开，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跟你喷走怨气，危害性不必高企，有种怨气度量衡计不了你，受害人也不会理，谁一呼谁一吸呼吸了你，世论也闷得很吸引， 所以受责罚事前必须一吻， 可怕在你或我受不起挑衅， 打开那防护罩半分，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因你透不过气，危害性好 肥咧，真系讲极都讲 系啊，一生嘅事业嚟嘅。咁我头先就讲咗我十二岁就开始减肥啦。咁嗰时就靠唔食 lunch 啦。咁其实因为都系 baby fat 啦，同埋发育时期啦，其实都唔好嘅。但好彩我又冇乜事发生。 嗯， 系啦，个胃又冇乜事，即系 touch wood。 而家又健康。 系啦，咁跟住就开始，就跟住之后咧，都系 keep 住咁样啦。就开始诶，扯高咗就开始瘦啲啦，冇咁肥啦。 嗯， 咁我啲细个啲同学叫我肥婆奶奶噶， 妈咪 系啊。 咁你咩好鬼嬲噶？ 我明 系啦，咁跟住我都惯咗噶啦，咁跟住大大下就开始瘦啦，咁跟住去咗加拿大读书啦， 嗯， 去咗加拿大读书咧，又食肥咗自己啦，咁啊食到肥到一发不可收拾，190几磅， 哇！ 咁我開始， 不過外國全部都炸嘢、 啊，因為你初初去到讀書又好新鮮啦、啊，各樣嘢嚇、啊，又成日亂咁食嘢啦，有好多唔同嘅食物啦、文化對你有啲衝擊啦。咁屋企又發生變化啦，即係爹哋媽咪又離婚啦，咁又有啲衝擊，咁你咪不停食嘢啦，又食到自己肥到190几磅。咁、好彩我唔係太矮，就唔係好覺，但係都開始肥到咧條腰36寸啦。咁我自己又開始覺得自己唔掂咯。咁我又好努力地幫自己減肥啦。嗰次我就有去做 aerobics， 每日都去做 aerobics， 除咗翻學之外， 做幾多個鐘啊？ 咪跳一拍或者兩拍咯，佢一拍都係半個鐘9个字咁嗰啲咧。咁、總之我會 book 就跳一拍或者兩拍啦。咁就同埋連續2个月，我淨係食菜，我有炒菜或者有菜湯。全部是菜，但我不是说没落油的，很少油啊，都有落少少调味。我2个月减了50磅。 哇！ 我190几磅变了140几磅。我包括埋跳 aerobics， 真的有做运动。 冇人认得你的，50几磅，2个月做，8个礼拜做。 我肥了50磅又不是很觉 的。因为你太高。 因为我面又瘦，我最后先肥块面，我是肥个身啊，好像薯仔插了4支牙签咁噶，我一肥。 系啊， 咁我2个月就减咗嗰几十磅，咁我就 keep 咗好多年噶啦，嗰个磅数就一路都多翻到嚟香港啊，读完书都 keep 咗一阵嘅。 系 咁，总中间香港有段时间又肥翻啦，即系已经入咗行好耐啦。 即系全程咧都系由16岁开始都系靠节食噶咯。 系啊，我靠节食啦，我有做过 aerobics 咯，就系冇啦，之后就冇啦， 就系嗰2个月啫。 系啦，咁跟住翻香港之后就好唔健康地。因為又肥咗啦、我就試過食減肥丸啦。咁、但係減肥丸對身體好差嘅、會手震啦、心跳啦、又口乾啦、又瞓唔到覺嘅，所以我真係唔鼓勵大家試嘅。係啊，我都俾我自己家庭醫生鬧嘅。 係咪？ 係啊， 梗係一定俾人鬧啦。因為每一個朋友，你如果要減肥嘅話，你都應該為自己健康而減肥。雖然明白都係貪靚嘅，咁但係 減肥丸真係快咯。但係我俾醫生鬧到癲咗啊！俾佢知道 係要正常地去減肥咯。不要用快速的途径，因为你明知道快速的途径一定会反弹的、因为世界上 不会有。不是、我又很努力地 keep 到我没有反弹。这 么好啊。 是啊。 是 因为我很有自制能力的，我真的 keep 住吃东西好、自己计算住咯、 除非好像 Leo 这样、即是要很有自制能力、控制力。 同埋我有一个很好的习惯的，是我从来都不吃宵夜、你怎样引诱我都不吃。我就算开工拍紧戏通宵那个宵夜，我可能如果开工我会吃少少，如果要睡觉我真的从来都不会吃宵夜的。 宵夜是真的而且确很 一个大忌来的，我觉得。 你吃开了之后呢，你就每一晚你都想吃，因为你的肚子去到那个时间你就会打鼓。那你不吃又不。 有些人又说我不吃夜睡不到觉 的。 我反而我吃了夜我睡不到觉。我因为我没有讲过，我跟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记得的话，我真的我新陈代谢慢啊，变成我消化不理啊。那呢变成我就整个胃会不舒服，我反而吃了夜下去。消化唔切啊，系咯， 系咁啊！呢个就系 Leo Leo 嘅减肥嗰个方法啦。 系， 我都绝对认同宵夜。 你讲下你嗰啲啦，咁我讲咗咁多。 不如我讲俾你听，我听到人哋讲啊。 你自己咧？ 我自己系一个好唔健康嘅，即系又系节食啊。 系， 我真系我会每一日可能控制住自己，之前系过分到我食一个生果，一个即系我最减肥减得犀利嗰段时间，我真系攞一个有个罐头吞拿鱼嗰啲饼干咧。 哦，我知道搽啲吞拿鱼嗰啲饼干。 系啦，咁因为我都觉得要有少少调味，因为我中意食浓嘅。 系，我都系。 系啦，咁所以我就会攞嗰个罐头就当一餐噶啦，所以我就只能够晚餐先食佢咯。 系，我试过7日啊，餐餐都饮。健康食品咧，你唔記得咗啊？ 係啊， 我都得啦，同斷食差唔多噶，我係、 但係因為如果我咁樣減嘅話，我需時係以年數計啊嘛，或者係啦，以年數或者月數計，所以就會好要咁樣咁多日咯。同埋我係真係有做運動嘅嗰陣時，瘋狂地做運動，逼自己每個禮拜至少要做4次運動。 都好啊，咁你肯去做運動，你做咩運動先？ 跑步咯，其實我唔開心噶，我一路跑一路喺度計住時間，你跑 好想跑完，快啲跑完，快啲跑完。 一分钟啊，系好唔开心。 其实唔 enjoy 咯， 系啊， 系啊， 唔 enjoy。 我同你一样，我都试过去做呢啲去 gym 到揾教練幫手添，但我都係唔 enjoy 咯，我仲要揾個超級靚仔教練都唔 enjoy， 都冇心機做，係啊， 咁證明真係好討厭運動。咁跟住咧，係啦，咁我嗰陣時就真係咁瘋狂地減肥啦。咁跟住而家咧，我聽好多人都講咧，用八個鐘頭去食嘢啦。 哦，依、這個168啦，我聽過啊，係啊，即係24小時裏邊食八個鐘頭嘢，16個鐘頭唔食嘢啊嘛，依、這個168食法啊嘛。 係啊， 得唔得？你有冇試過？ 我試咗，就係而家我就係盡量都用八個鐘頭，我唔知關唔關事我，所以我有陣時食蛋糕，當然唔係叫瘋狂， 但我有朋友話俾我聽。得啊，我都想试、啊。 我身边好多人都试。 其实我怀疑咧，我每日基本上都系咁上下时间食嘢噶。 系 系啊，你谂下啦， 系多半个钟一个钟。 唔系噶，你谂下，我可能有阵时十二点起身早嘅话，有阵时迟一两点咁啦。咁、我话到肚饿嘅时间都三四点啦，咁四点食完嘢，咁到晚饭。咁我可能我七八點八九點又肚餓食啲嘢，跟住我就唔食宵夜。其實我都係做實行緊嘅喎，唔覺意地， 咪 都係八個鐘裏面啦。 所以可能因為咁，你 keep 住咯。 係喎，我冇再好肥咯，即係喺依一年裏面，因為應該一會不停咁增長噶嘛。係啊，我就係覺得自己太肥啦，我又停咗落嚟。 係啊，同埋即係嗰個八個鐘裏面唔係任食啦。 係喎，其實我真係做緊呢樣嘢。 係啊，同埋有樣嘢咧，就可能會更加見效嘅。我自己就冇試過未或者。我冇刻意去长期去试呢件事。我身边好多人话咧，你朝头早早餐食麦皮咧，跟住之后咧，你就会好顶肚啦。咁所以你嗰八个钟里面，你有一餐你已经其实系压咗好大个位置。咁所以嗰八个钟头嘅减肥食法里面咧，你又再消耗得强劲啲咯。 其实我觉得食麦皮系健康噶，同埋对身体好嘅。因为我试过有一排咧个胃成日唔舒服咧，咁我就朝早起身食麦皮咧。咁我個胃炎啊好咗喎，係啊，所以我認同食物皮應該係好嘅，我親身試過之後， 一定好啦，對心血管都好，成日都講噶嘛，所以就係話原來你朝頭早食麥皮，你已經久而久之你嗰餐已經清咗啦，你就算食一餐豐富嘅，你起碼都可以揼下暈啊，即 係因為麥皮好嘅可甜可鹹噶嘛，而家又 或者你冇味都得添， 係咯， 甚至坊間而家有好多譬如豆奶啊、豆漿啊、牛奶，你可以係冇糖噶嘛，唔煩嗰啲咯， 係，所以朝早咧我就喝很多水的， 是 啊， 是啊，所以我就喝水我觉得都顶到个肚饿 嘅。是刚才我同 Leo 都分享我哋自己嘅经验啦，我哋都有讲我哋自己曾经都试过唔健康嘅。 是啊，大家千祈唔好学我哋啊， 是啊，学啲健康啲嘅。 知道。 尚要再静候，来等到最后有没有内疚？破空跌倒困惑迷宫，即使逼到我太重伤，偏却也未痛。何时终见证革命成功？背对既定时空，扭转分秒际遇我掌握去前进。唯有转身最黑暗中寻遍星空。时间早一秒一秒走，时间的初衷总要守，这秒真相存在无限年后，其实早紧握于我手，就斗命长久。当有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的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有十宗输入个案，两宗来自英国的患者当中，一人是在第十二日检疫期接受第二次检测才确诊。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初步确诊个案中，一人由英国回港，暂时未发现本港的确诊个案中有变种病毒的个案。当局会优先处理仍然在酒店检疫的英国回港人士，处理手带调校，以配合法例要求延长检疫的安排。至于是不是要为已经完成14日检疫的英国回港人士重新佩戴手带，当局仍然在研究，提醒由英国回港的人要完成延长的7日检疫，亦都应该留在屋企等候最新检测结果。医管局证实，已经病逝的正义联盟发起人李思嫣和她已确诊的丈夫，曾经将检测样本交到收集样本的元朗容凤书母婴健康院，当时两人的检测结果都是属于阴性。负责做检测的外判商曾经尝试透过手机短信通知两人检测结果，但是不成功。政府和外判商正在跟进未能发出短信的原因。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说，检测结果受很多因素影响，包括样本保留方法是不是正确，患者在感染初期的病毒量不高等，亦都有可能在检测结果呈阴性之后再感染，难以评估。暂时是难以评估李思嫣夫妇在呈阴性结果之后再确诊的原因。美国商务部将过百间中国和俄罗斯公司列入实体清单，说他们与军方有关联，限制他们购买美国的商品和技术。在清单上的包括香港的政府飞行服务队。在北京，外交部表示坚决反对，中方将会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政府飞行服务队总监胡伟雄接受内地传媒查询的时候说，对美方的决定感到十分遗憾。他说，飞行服务队所使用的设备、飞机部件和零件都符合国际航空规例和飞行安全标准，现时存货供应充足和稳定，部门会不断检视供应情况，和飞机制造商保持联系，令机队能够有效运作，确保日常紧急服务不受影响。加拿大安大略省出现第二波新型肺炎疫情，当局宣布全省由星期六起，即是圣诞节翌日开始封城，暂定北部地区的封城令持续到下个月9号，南部地区就持续到下个月23号。安大略省是加拿大人口最多的省份，当地连续7日每日录得超过2000宗确诊。 專家批評政府等聖誕節過後才實施封城令，做法荒謬，形容是將經濟考慮置於民眾健康之上。省長福特說，等到聖誕節翌日才封城是要給予時間商店做好準備，並讓餐廳有機會售出存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0,191点，跌2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696点，升一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51，瑞士法郎0.887，加元1.29，人民币6.542，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222，澳元对美元0.754，新西兰元对美元0.70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8.76美元，卖出1,879.5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有一两阵雨，气温介乎18-2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圣诞节假期至下星期初，天色明朗，日间和暖，下星期中期显著转冷。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州精选， 唔好误会，佢唔系唱紧 Mirror。 全凭有你这一对手，不管几高的对手，如同阵。 唱的这首神队友，唱的就是剧集里面的排球队成员，有感情，有经历，有热血，再猪的都会是自己的神队友。 对手比不起这一对手，如同神队友自残背后。 作曲编曲温汉文，填词有林若玲，监制 Edward Chen。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有 Anson Low 神队友。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逢星期二晚10点到12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Now now， 我呢 敏感时刻。 肥咧就系一生人咧都一定要做嘅事，尤其是女性啦。 唔系有啲人食极都唔肥噶嘛，好彩噶嘛。 系，但系有阵时咧，有啲人咧好惨噶，佢明明自己咧唔想，即系想健康啲啦，又或者佢根本上冇谂过要做一啲嘢去害自己，但系就唔小心害咗自己，就系、是、食错嘢。 哦，咁啊系啊，你除咗食错嘢，有阵时唔系啲嘢食噶，因为你谂下，我哋香港人好多时帮衬啲茶餐厅啊。嚇咁嗰啲位出邊啲餐廳咧，或者酒樓啊咁，其實有好多地方咧唔係啲食物，去到餐廳裏邊好多暗藏一啲有細菌嘅嘢。係，你可能你真係掂到嗰啲嘢，或者俾嗰啲嘢污染咗你啲食物，你先會去病，唔關個食物事嘅喎。有個時候你唔記得有時，你唔覺有陣時成台人食飯，個個唔屙得你屙嘅咩？ 係啊， 你唔知點解嘅喎？ 係啊， 你要打電話，喂，你有冇事啊？ 冇事啊！ 一定 係 啲蠔有事啊，唔係喎，我食咗蠔都 冇 事 喎，係、 啊、 係、 啊、 你有事啊咁噶嘛， 啊、 你唔覺嘅咩？ 覺啊，同埋咧就係我估係咩咧？就係、是、根本上就係細菌或者病毒，大家根本就睇唔到，係 啊， 模型嘅。你只揩完一啲嘢之後，你譬如可能揩啲凳啊， 係、啊、你摸咗啲嘢你又唔知、啊， 去完廁所唔洗手你咪中招咯。 而家冇人去廁所唔洗手咯啩、 欸？可能有㗎，我發現原來有啲人咧都繼續真係喺條街度掠。痰食煙啊！ 我都真係見過有啲人去廁所唔洗手嘅，係 啊，好差㗎、啊！有啲人仲繼續除曬口罩啊，嗰啲個。 我喺南廁明明見完啊，去完小便，點解你唔洗手就開門出去㗎？咁我就好驚啦，我即刻唔敢掂去開嗰度門。 係、啊，我最近啊，仲 衞生。 我最近仲見到有個人咧，南廁出嚟啊，冇戴口罩之餘啦，跟住、啊、之後佢仲整濕咗隻手喺度捽緊個嘴啊！即係喺廁所出嚟、啊， 完全冇健康意識嘅，冇衞生意識嘅。係 啊，最呢個時勢、啊。 喂，我真係發生咗件雨事啊！有一日咧，咁我就好趕咁出街，咁一路行。咁、我其實喺港島區啫嘛，其實我去好近嘅地方，咁諗住坐叮叮啦，咁啊坐叮叮咁啊行去叮叮站啦，跟住發覺全車。啲人都望住我，我心谂，你哋全部认得我咩？楼上楼下啲人望住我，原来我真系唔记得戴口罩咯。 哦，你几时先知啊？ 我上到车先知啊，喺车度即刻抽翻个口罩出嚟。 你都算好咯，起码 我由屋企行咗去叮叮站。我求下点解全部人望住我嘅？死啊！我今日冇扮靓，咁多人认得我嘅咁。 我都 懒自豪，好开心嘅。 我都试过一次，但我去到 lift 口，我识得翻转头，系我唔记得。 好彩我即刻袋里边有咋。 系，我睇到有个网民好笑啊，佢有出过一个 post。佢話：我咧喺公園嗰度咧跌咗個口罩唔見咗啊，點算好？原來好多市民唔知道而家係有好多便利店啊，或者好多地方有得 賣 獨立嘅口罩。 哦，係咯。 咁有啲人咧就即刻就喺度玩佢啦，就話：哦，你大件事啦，你自己咩啊？一係就自己翻去個公園度坐喺度，唔好走啦。你等一啲 call 屋企人嚟救你，係 啦，或者你等一啲警務人員過嚟幫你啦， 俾人拉啦，係 啦，你預定幾千蚊擺喺袋啦， 好慘，係 收高票。 所以我永遠都帶定多一兩個擺喺個袋度。如果出街嘅话， 系啊， 咁有时错手跌咗落地嘅会， 系啊。 喂，我哋讲翻啲餐厅嗰啲中伏位啊， 差到好远啊。 系啊，我哋差到好远啊。其实咧，餐厅咧都原来有啲位咧，其实系暗藏细菌，你唔觉噶。佢话因为好似啲茶餐厅咁咧，大家都好中意用嗰啲调味料啊。其实嗰啲餐厅咧，嗰啲调味料嗰啲樽啊、罂啊、嗰啲咁嘅糖罂啊，你啲茶餐厅咧一嚿嚿嗰啲咧，其实咧佢哋好少。會去清潔佢嘅，通常都等啲調味料用完曬，先用毛巾抹下，有時候入翻啲去 refill 啲嘢入去噶嘛，所以其實嗰啲樽係好多細菌嘅。 係啊，我而家其實有陣時咧都減少咗用呢個調味料嘅，我就係有頭先 Leo 所講嘅感覺啦，我就心諗 以前冇疫情唔覺。而家有咗疫情之後，會好小心。 係啦，會覺得好多人都摸過嘅喎、 啊， 或者我會揾嘢揸住佢咯，即係揾啲紙巾揸住佢先攞嚟用。 免得覺都唔用啦，嗰啲鹽鹽糖糖嘅嘢。 因為我太中意食濃味嘢，有時我真係會加。 係啊， 係啊，忍唔住，所以我就 叫啲直情本身濃味嘅嘢食咯。我最多會攞茄汁咯，係咯，嗰啲胡椒啊糖，我又唔飲熱嘢，好少會落啦，係咯，辣椒油可能會咯，辣椒油 係啊呢啲咯。 不過其實我都少咗出街食嘢嘅，係咯。咁另外啦，一样呢样大家一定知啊，最污糟嘅系咩咧？餐牌。 哦，系啊，永远将餐牌嚟到嘅时候湿湿落落，但系呢排干净咗。 同埋有啲餐牌又霉又残又旧， 有臭噶。 系啊， 有啲试过餐厅臭噶。 系啊，因为佢哋真系用到霉霉烂烂先去换噶嘛，嗰张餐牌，同埋、餐牌真系。不停係有唔同嘅人去鬥過，有啲冇過膠嘅餐牌更加唔會抹添啦，你唔抹得啦，過咗膠嗰啲仲可以抹下。係啊，其實餐牌我每次鬥完我都好驚嘅出邊。 係，所以就係話而家反而就唔乾淨咗，我反而少咗接觸到濕粒粒啊，或者臭嘅餐牌少咗。 如果熟嘅餐廳咧，我叫慣咯，直情你唔好俾我啦，我識叫嘢噶啦，我睇都唔睇，掂都唔掂咯。 係， 同埋我掂完一定即刻會消毒咯。 又或者通常而家有好多咧。就是个门口会贴咗个餐牌嘅， 系啊， 系啊，立完先入去咯， 系啊，系啊，立完先入去咯。同埋另外有样嘢咧，原来佢话咧喺餐厅或者啲酒吧啊或者夜店都会中伏嘅菌多系咩咧？ 杯 唔系啊，杯系不特止系会啦，另外系。佢餐前嗰啲咁嘅小食啊，嗰啲 nuts 啊，蝦條啊嗰啲咧，佢話啲好多又裝定擺喺度啦，同埋好多人都會用慣咗用手去攞嚟食噶嘛，你冇留意去親去有小食嘅地方，咁就或者啲酒樓都有花生嗰啲，好多時啲人都會用手噶嘛，呢啲嗱第一係會擺定啦，同埋好多時咧佢哋嗰個碟咧。 冇洗噶 ，refill 就咁再俾個第二啲， 俾你啦， 系啦，倒完就俾你。有啲衰嗰啲咧，直情上手未食完就侵滿佢就算啦。 系啊， 佢話有啲 waiter 係爆料係咁講噶， 係啊，所以大家又要小心啲啦。 佢話係啦，所以嗰啲咁嘅酒樓或者夜店提供俾你嘅小食，免得過就唔好食啦。 嗯， 咁另外就係真係你講個杯啦，係嘛？因為杯咧個含菌量都好高啊、 嗯， 因為咧所有 waiter 或者 waitress 上嘢俾你都用手攞 啊， 佢哋隻手掂過啦，你又唔知佢掂過乜嘢，所以其實都要好小心咯。因為你個杯或者掂到有啲咧，咪插住兩隻手指乸夾住兩隻杯過嚟嘅， 係啊， 佢隻手插咗你杯水度咁滯噶嘛， 係啊，仲要。成日咧，你嗌完啲嘢飲咧，個哇層油喺面浮下浮下，你又試嗌熱飲，你見到你都覺得哦，因為熱飲啊，容易溶翻啲油出嚟、 啊。 凍飲都有啊，該會點飲啊，杯嘢、 啊。所以佢哋又會掂住，所以我見到我都唔敢飲，因為你會飲咗啲佢有菌嘅話，你又飲咗啲菌落肚啦。係係咯。咁另外咧就係話嗱，其實喺餐出邊啲餐廳咧，其實啲餐啲凳啊、啲座椅咧含菌量都好高 嘅， 係啊，因為通常佢哋都係攞塊濕布就抹下，嗰塊濕布抹咗好多張凳嘅， 有啲可能分分鐘 又 抹添， 係啦，有啲人又滴曬污糟嘢啦，或者啲人又坐啦，唔知坐完咩地方啦，啲、攞完手袋一摟啊抌曬喺上邊咧，其實佢係好多好多好多好多菌咯。 係好啦，之後啦，又仲有最勁菌嘅係邊咧？ 啊，依樣嘢 就係自己啦，本身啦， 唔係啊，有樣嘢我真係成日都做，我怕。冻啊！ 嗯， 我出到去有时去啲餐厅，我冻啦，成日问有冇巾啊？ 啊系啊系啊， 佢咪借条巾俾你嘅？佢话嗰条巾其实千万人用过系冇洗噶。 哇！所以你唔系真系去到极度冻，系啦，真系唔好用啦。 你唔会人哋用，譬如我咧用咗一次，我就洗完先再俾第二个用。佢哋通常用咗好多次先会去洗，有啲可能从来冇洗过噶。佢话你谂下嗰条巾啊，嗰条毡上面沾咗其他食客嘅皮脂啦、汗渍啦、 头发啦、 食物啦、汁啦，哇！你谂下几核突，系话几恐怖啊？ 系啊，咁所以而家我醒目啊，虽然。好麻煩，但我會自己帶定一件外套，帶多件衫喺身會好啲嘅。 或者自己帶條巾喺袋咯。 係啦，咁啊頭先所講咧，即係呢個就可能有啲劣質嘅侍應啊，或者工作嘅人員啦、啊、員工啦、啊。但我深信咧，我哋咧展翅清潔超新星一定唔會有以下、即係以上頭先所講嘅事發生嘅，佢哋一定係做得好好。如果唔係咧，佢哋點會成為我哋今屆嘅展翅清潔超新星之一啦、啊？咁不如我哋而家又聽下今日個主角究竟係啲乜嘢人呢？ 好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合办展翅清健超新星 之成语开心字典， 撞鬼听到你把声即刻唔 grand 啊！ 魔力先生你好， 点啊？成语动画一， 我又嚟跟你学成语啦。 咁啊，俾一条题目你啦。如果要形容一个好勤力嘅咖啡师，你会点形容佢啊？ 嗯，叫得咖啡师，我已经谂到个成语啦。 咩啊？ 一定系。水乳交融啊，因为冲咖啡要落水同埋落奶啊嘛。 咁胶呢即係落落去就溶啦，係咪呀？ 係啦。 撞鬼你咩，俾一个再大啲嘅 tips 你啦。而家听下以下呢个嘅学员，之后你先再答我啦。 正所谓厨房种地，今日好开心，三文治买就买得多啦，咖啡飲就飲得多啦。第一次去到人哋个厨房嗰度，但就唔系打搅人嘅，系揾到今日嘅展翅清健超新星，佢系 Iris 啊 ，Iris 你好， 你好 ，Iris 咧之前就唔喺香港度住嘅，佢就喺牙买加度住嘅 ，Iris 不如简单介绍一下牙买加呢个地方啦，介绍下你以前一路成长嘅地方系点嘅？ 牙买加系一个加勒比海个地方啦，咁嗰度有多沙滩啦，同埋虽然真系啲交通系冇香港咁方便啦，但系啲系觉得系住得好舒适啦，同埋真系啲屋都系大啲啦，同埋嗰啲 lifestyle 都系舒服好多咯，同埋我都系几中意嗰度咯。 大家一定覺得好奇怪，點解一個牙買加人會識得講廣東話呢？ Iris， 你究竟學咗幾耐廣東話呢？ 其實廣東話我係由細到大都係同我媽咪爹哋都係用廣東話嚟講嘢同埋溝通啦。咁溝通嗰陣時就同我父母係用廣東話啦，但係同朋友同我妹就係用英文咯。咁我所以嗰先識講中文咯，同埋可能睇得多即係香港片啊，同埋你成日啲喺嗰邊啲有得睇噶嘛。咁 係嘅咩？ 係啊，有㗎。 睇咩 啊？ 佢哋周潤發。 即係唔係盡量嗰啲周潤發，可能我哋會有個盒咧，即係會播翻可能香港做緊咩， 係 啊，咁樣咯。 你最中意邊個明星啊？咁 應該都是周潤發。 是不是的？你這個年紀不應該喜歡周潤發，應該喜歡周柏豪、啊、 你問我那陣時候嘛、哦、現在呢就沒有、 現在沒有、啊、現在在香港叫做、住不計只是計工作由牙買加你是第一次雖然可以叫回來但都叫第一次來香港啦已經是多久、 都有年半了 都有年半了已經、 有 了在現在這個崗位那裡工作又做了多久呢、 我在這個崗位都差不多都有年半因為我都是在牙買加回來跟住就隔了一個月跟住才找到這份工作、是咯、 不如簡單跟我們的聽眾講一下究竟你現在在店頭是負責什麼工作的 我是一個咖啡師啦，咁我負責係沖咖啡俾客人啦，同客人 interact 啦，跟、住有時都要create 一個 environment 係即係 friendly 啦，俾啲客人即係覺得好 welcome 嗰啲啦，那個感覺啦。跟、住我哋有時都會即係如果好忙嘅，我哋都要嚟幫下手收錢啊，同埋我哋做 barista， 我哋都有自己嗰、那個task 啦。即係我哋要可能要做 ordering 啊 ，stock taking 啊，即係關於我哋 coffee 嗰啲嘢咯。 關於咖啡嘅嘢咧，我就唔識啦。Iris 梗係清楚過我好多啦。但係關於香港人咧，我啊梗係清楚過 Iris 好多啦。Iris 咧梗係想即係 create 一個 friendly 啲嘅環境俾啲顧客啦，係嘛？但係中環啲人咧好唔 friendly 嘅，又趕啦，又唔笑啦，又唔望人啦咁。你覺得香港做嘢或者佢哋嗌完一杯咖啡之後，佢哋會唔會 expect 你好快就已經整好俾佢哋咧？你會唔會好唔習慣咧 ，Iris？ 其實都會有啲客人係咁嘅，但係因為我哋依間公司 Pretty Much 係有個 standard 咧，我哋係要整好一杯咖啡喺60秒之中嘅。咁我哋有依個 standard 之中咧，我哋唔會覺得咁 pressure 咯，因為我哋已經係習慣咗有嗰個習慣係要60秒之中係要做到一杯咖啡咯。跟住因為我哋要跟我們的 co-worker 來溝通我們的 team 來溝通那我們就會跟他說如果一個客人叫一杯咖啡我們都會讓個客人知道我們是聽到他叫一杯咖啡然後如果是多 order 的我們就會跟他說、哦、你 Could you wait a moment please the coffee is on the way 這樣咯 雖然他們不笑但他們都是明白是你的、我講下笑而已但是看到即在整個上班、還有那個訓練的過程裡面 Iris 都很明白公司的宗旨啦還有個需要啦展翅清健計劃啦去到這個呢就算是 Iris 那個工作的其中一個轉捩點來的在牙買加來到香港是怎樣發現展翅清健計劃的呢 展翅清健計劃其實因為我啱啱翻到嚟咧，係我姨姨同我講有依個計劃嘅，跟住係學習做見習咖啡師啦。咁我姨姨問我你其實有冇興趣想試下，即係可能你未做過嗰樣嘢啊？咁我其實第一次都係有少少唔知道矛盾，即係好唔好做咧？但係即係收尾好啦，試下啦，跟住就學咗啦，因為我哋都有個 training course 要做啦。跟住做咗，跟住覺得啊，啲幾有興趣喎、哦，跟住就開始即係我哋都要做個 interview 先啦，同 Pretty Monster， 跟住咧我哋做咗個 interview 啦，跟住accept 咗我啦，跟住我就開始做個 training 啦，跟住就覺得哦，其實我對咖啡啲有幾有興趣咯。 係嘛？你之前係即係喺未接觸呢個工作之前，你唔特別中意飲咖啡嘅？ 我其實嗰陣時仲係知咩叫。咖啡，我個咖啡個 idea 係 Nescafe 罐頭，定係 攞啲粉倒落去，加啲水，佢就會變㗎啦。 係啦，係啊，咁樣啦，真係。但係咧，真係我覺得開始認識咖啡嗰陣時，其實你見到係咖啡，我可以有唔同方法嚟沖啦，同埋有唔同 types 嘅。係咯。 咁而家都工作咗一段時間啦，年紀啦已經。你覺得你嘅工作入邊最 challenging 嘅係乜嘢咧？ 其實講真嗰個，我覺得最 challenging 咧係即係你都知道我哋係同有時會同啲唔同國籍啲人嚟做嘢啦。咁、我覺得最難個challenging 係應該係即係 language barrier 啦，即係可能去講嘢個方法，可能我會誤會佢啦，定可能我哋嗰個 cultural difference 啦，定可能去做嗰啲，我覺得係好冇禮貌啦。但係可能佢哋係嗰個習慣啦。但係即係你真真正正認識 嗰啲 coworker 嗰陣時咧，你就知道其實佢哋都係幾好嘅，同埋係可以幫你減低咗嗰個 difficulty 咯。 嗯嗯，即係大家嘅習慣或者自己個認知未必一樣，但其實大家都冇惡意嘅，都係開心善良嘅。 係啊，個個人都幾好。 係咪㗎？你香港做嘢係咪都其實你都開心咧？定係同喺牙買加比較，你覺得係咪嗰度始終節奏慢啲啊？冇咁要咁快，會唔會令你舒服啲咧？ 其實快有反快好玩嘅。其實講真嗰句，因為你快咧，你會有嗰、那個嗰、那個 excitement 係話，哦，要快啲做好一杯好嘅咖啡俾一個客人啦。但係真係牙買加啲係好嘅，因為慢，你唔需要話好快。但係我覺得快有快好，同埋慢有慢好咯。 真係好，能夠喺工作入邊又揾到挑戰，又揾到滿足，我都有啲羨慕。咁嚟緊你打算做啲咩呢？即係而家係咖啡師啦，因為我見你嗰份工咁好，我都有啲想做咖啡師。我諗住睇下你幾時唔做咖啡師，做第二樣嘢嘛。你嚟緊有冇啲乜嘢其他嘅目標啊 ，Iris？ 咁如果你講緊目標係喺公司啦，咁我都可以希望係先係可以做到 leader 啦，即係我哋係叫 leader 啦，但係係其實係類似 supervisor 啦。跟住就希望可以 gain 到 knowledge 喺嗰度啦，跟住就可以 move up 到 AM 啦。assistant manager 啦，跟住 general manager 啦，因為我都好希望可以 征服地球啦，係嘛？ 係啊， 咁啊，我等你噶啦喎，你升咗一級之後，咁就輪到我報嗰、那個barista 啦喎 ，OK？ 咁我到時就冇你咁快嘅，我62.8秒到啦，我就會 應該都會做到嘅。 我做唔到噶，一開始我要62.8秒我 time 過啦。 梗係冇可能係啱啱嚟到就做到啦，但你有嗰個 practice 就一定做到。 嗱呢個其實唔單止淨係 Iris 嘅，唔單止淨係我嘅，仲有聽緊嘅你都係嘅。如果你喺你嘅工作嘅範疇入面，有時都可能會有好多難關同埋挑戰啦，未必即刻做到嘅，但係都喺唔同嘅嘗試啦，同埋唔同嘅訓練之後咧，都會 OK 嘅，係咪 Iris？ 係，我覺得講得好啱。 係啊，我覺得你講得仲啱添啊！好啦。去係時候試下你啲手勢啦，好嘛？ 好， 好啦。 磨你聲聲，我都係答唔到啊！ 咁不如咁啦，用苦盡甘來啦，咖啡苦苦甘甘咁。好啦，而家佢又成功咗，當然梗係苦盡甘來啦。好啦，年輕人，下集你再努力過啦。 处束吧，勒停吧，仙境可以祭此烟霞，我又怕阿志换了练好路边不再有花，生了他担心经济下秒更差，讲好一起看奥运都怕有突发，坏事见讲着笑话，快乐会不会重来，这刻你再尽。